星期六啦。 Hello， 齐人啦、啊、都。 未啊？ 未？ 系啊。 仲未出嚟咩？ 把声啫嘛。 系啊。 咦，仲有一个咧？ 唔系啊，要召唤佢噶。 哦，掉个精灵球出去。 瞓咗唔通佢？咦？点解佢可以系冇声嘅？ 点解嘅 ？Hello， 你喺入边啊？ 系咯，点解你可以系？ 听唔听到啊？ 听到啦。 诶 ，Hello， 大家好啊。 你头先去厕所啊？ 头先去边啊？你？ 可能电话收得唔好啩？ 我以为你瞓咗啊。 系咯 ，Hello， 的神 ，Hello， 魔女 ，Hello， 阿师培。 好，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第二台嘅听众。 先认真做啊吓。咁咧，其实我觉得呢一段时间咧，大家多咗 stay home 啦。咁啊，虽然都有啲闷嘅，但系咧就好似阿乐之前所讲啦，都有一啲嘅得着嘅，有啲嘢可以做啦。平时自己好忽略咗嘅。咁、而咧，亦都坊间啦，多咗一啲特别嘅地方啦，开放新嘅体验俾大家噃。咁啊，例如系咧。例如是我自己很喜欢去动物园的，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可能比较少的机会去看，所以现在去旅行我自己都一定会看动物园。其中一样东西就是、原来呢现在足不出户呢都可以看到动物园里面的动物了吧、 哦、 就话说呢、其实现在、基本上全球呢有、大约、应该超过10间的人气动物园都是开 live 给大家，譬如日本啦，鹿儿岛有一间，它就是呢每日有两个时段呢会直播白虎啦和这个鲸鲨的生活。 白虎看啊， 白色的老虎。 是啊。 好少有的。 白虎好少有。白虎真的好少有 啊！跟住咧， 我都冇 见过 白虎啊，好似 鹿儿岛咪有咯， 系咯， 去过咧， 好冇去过啊，真系。 系啊，咁啊，所以而家咧，我足不出户咁就可以睇到啦。咁啊，另外企鹅有冇见过？啊，好似有啊，系啊，香港 有 企鹅，香港有见过，香港都有啊。 我试过好近距离去接触佢哋添啊， 真好嘅。 因为我嗰次系去边度旅行咧，特朗普是大阪。 系， 跟住去大阪有一个类似叫做海洋馆嘅物体，我坚持就话要去，咁跟住就排咗好耐队嘅嗰阵时，好耐之前啊，几年前，跟住咧我去到嗰度嘅时候系，哇，见到个鲸鲨咧，但我听人讲话喺冲绳嗰只仲即系嗰条再大条，哇，震撼到啊，几廿个货柜咁啊，都夸张咗，学埋落啲嘢，学埋落啲嘢，三四个货柜咁，即系我企喺度啦，佢喺我面前咁样转啦，系落好耐先兜。 超级大水族馆。 是啊，咁跟住即系虽然我头先夸张咗啲啦，但系真系有三四个货柜。 哦，咁嗰啲都真系好大个嘅。 哦，大条噶。咁跟住之后咧，去到最尾嘅时候咧，好冻啊！我记得，因为但系咧， 咁凉浸浸嘅水族馆通常 系点解咧？因为咧，佢原来嗰度咧就已经系有一啲嘅企鹅，就摆咗一个类似台上面。 吓， 咁跟住之后即系有个好大好大嘅，有好系啦，有好多只咁样，唔知十几只咁样。咁跟住之后咧，你就可以好近距离地，同埋唔使隔住个玻璃，你就见到啲企鹅。 哎呀， 好搞笑噶，跟住之后仲有一个嘅类似唔知即系浅水区啦，你可以塞只手落去摸啲鱼噶。 哦， 系啊，好似系嗰啲唔知咩沙咁样，又系啲鲨鱼类定点，当然唔咬人嗰啲啦。 系 啊，但系就要大家洗晒手，干净晒，清洁晒先。 同埋日本呢啲系做得好足嘅， 即系佢想俾 清洁嘢。 啊，系系系， 即系虽然我而家咁讲啦，但系呢全部都系回忆啦。而家大家都系乖乖地喺屋企回忆下， 睇 live 咯， 伸只手落啲水度当自己摸紧， 系咯， 系咯。 系啦，咁啊，另外啦，仲有啲咩拣呢？就系、其实仲有一啲熊猫啊，或者树熊啊、猫头鹰啊、北极。熊啊，都有得睇啊，河马等等。咁自己如果有时间嘅话咧，咁其实你自己上网 search 咧，应该就可以揾到佢哋嘅直播时间噶啦。不过咧，有人又好得意嘅，咁除咗真系要去动物园度睇 live 之外咧，咁之前咧一个 G 字头嘅网站咧，亦都出咗一个新嘅 function 噃。你有冇玩咧？将动物带到你屋企？ 冇，我就系见到咧，好耐之前咧，已经有好多人咧，成日喺自己屋企个大电视嗰度咧，攞啲面包抌喺地下咧，扮喂雀啊！有好多呢啲 冇， 好耐噶啦，你冇睇过咩？ 冇、啊， 好耐啦，两个月前已经有啦呢条 成地都面包， 系啦，一开头就见到有啲阿叔啊嗰啲啦，有啲仲搞笑嘅，有啲系见到咧公公婆婆啊对住个海景啊，即系全部就系对住个海嘅啫，跟住就自己坐喺度，只脚晾喺嗰个电视台上面啦，跟住之后就喺度扮喺度，即系 喺公园嗰度休息紧， 唔系啊，扮上咗游轮啊，佢真系戴晒嗰啲太阳帽嗰啲，好好笑噶。 噶， 正啊！大家發揮自己嘅小宇宙，咁啊，仲好啲慳翻啲錢。 但你講嗰個 AR 嚟㗎係嘛？ 冇錯，我想講嗰個係 AR 嚟嘅。咁咧就係其實你只需要咧上個支持銀行網站啦，佢有一個新嘅 AR 嘅一個擴增實景嘅功能啦。咁你開咗你手機咧嘅某一啲型號先 support 嘅，據我所知係。咁開咗個手機啦，然後咧你就打你想睇嘅節目添動物。打 view in 3D， 跟住咧你就打嗰个动物嘅名啦，譬如话系有鹰啦，或者有豹啦、鸭仔啦、鲨鱼啦、乌龟啦、狗仔咁样啦，即系你打嗰个动物嘅名，然后咧佢就会出现嗰个动物喺你屋企嗰度噶啦，即系开个系啦，要开翻个 cam 嘅。 不过我而家都系靠呢啲网络嘢咧就去旅行咯。即系我好中意去旅行啊嘛，咁我咪就经常上去睇人啲网站啊，look下人哋啲商场啊，睇人啲商场有乜卖啊咁。 哦， 咁样过活咯。 哦，咁但系睇定先都得嘅，你咪当自己睇定先咯，做下资料搜集咯。 都系嘅，睇定啲啦，希望疫情快过，咁啊快去旅行啦。 系啊，顶住啊！ 你最好狠心一次，来替代更多表情暗示。如果你已想放开，何用来辩驳爱不爱？问我怎能承认这就是爱？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离开，怎么可能？你也许偷偷兴奋，才努力制止朝来怨恨。男人，你有多痛心？难道沉默对我公允？是你追求娱乐厌倦受困。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专心，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谁会懂我有我的难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我便得救。假使我亦想痛够，何苦必须占有？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师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收歌之前咧，師培就介紹咗我哋就去呢啲 唔同嘅地方睇動物啦。 係啦，唔算係虛擬嘅，即係直播中嘅動物園。 係啊， 咁但係咧，其實咧喺好兩個月前到啦，我已經咧跟住坊間有好多唔同嘅媒體都有報道咧，就係話有好多嘅唔同地方都有免費俾大家視像上去睇嘅。咁啊，例如就係有一啲嘅音樂會啦，咁啊亦都好好嘅，即係買咗飛啊嘛，好多都。咁但係咧即係而家要取消喎，咁就免費可能有幾個鐘頭俾大家去睇嗰啲表演啊，音樂嘅表演啊嗰啲。咁啊，除咗佢哋之外咧，其實幾年前咧 G 字頭嗰個好大個搜尋器咧，已經係同咧世界各地某幾個大嘅博物館有做到一啲嘅合作，就係俾大家可以線上即係 online 去啲博物館入面睇啊。咁跟住之後咧，而除咗佢哋之外咧，話有啲可能未必對博物館有興趣，又或者可能對動物有興趣，音樂劇又覺得佢悶，咁仲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嘅。咁亦都有一個咧，就係話有聲嘅書啊。咁大家上網 search 啦，咁我就唔講個網站係咩啦。咁就係咧，原來咧，因為都知道咧，呢一個嘅網站知道大家好多學生可能未必可以上到堂啊，咁所以佢就有一啲嘅书咧，就系有声音嘅，咁就免费俾大家去讲嗰啲古仔书，去讲俾你听啊，又或者俾你自己去睇啊，咁样 呢、這个正、啊。其实咧，尤其是啲妈咪咧，啲亲子咧，有时未必个个识讲古仔噶嘛，或者有时真系太攰，你冇时间读本书噶嘛，呢啲其实任何时候都用得 着。但其实呢样嘢又不是新啦、啊，即系我讲有声书啦 ，online 有声书啊，当然帮到手啦，即系可能个网站即系可能新摆上去有多新 update。但有声书其实几年前咧，讲紧有一啲实体书啊，佢哋已经做有声书。点样做有声书咧？尤其是有啲儿童书啊，佢哋可能即系话爹哋妈咪未必成日都讲故事俾佢听。咁、可能佢哋咧就有啲研发商咧，就喺个书嘅底咧有一个盒嘅，上、前面咧就系一啲公仔嘅嘢嚟嘅。当你挞着咗部机咧，个小朋友都要揭嘅，一路揭咧，嗰部机咧就好似录音机咁，已经录净咗个声带咧。你喺度讲嘢嘅时候，其实你跟住本书度揭咯。咁、佢就有啲公仔一路讲紧个故事咁样咯。咁就可以俾啲小朋友做咯。 系咁啊，其中一个网站咧就系佢嘅内容涵括得好大嘅，即系由可能经典嘅文学去到咧经典嘅童话故事都有，包括譬如 Winnie the Pooh 啊、爱丽丝梦游仙境等等啦，甚至乎佢系有几种唔同嘅语言嘅，有英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日文等等，有几种语言可以俾大家可以去学习或者去收听。咁、另外啦，即系呢个嘅英国剑桥啊，咁佢都有一个嘅出版，咁佢就可以俾人哋免费去睇书睇到五月尾嘅、但系去到五月尾嘅就大家记住啦。咁入面包括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哇剑桥咁一定好多学术啲，咁可能就俾成年人啲去睇嘅。咁啊，包括咧就 系成人嘢好睇啊， 系咪啊？ 好犀利。 冇涉足劍橋啊！ 喂，成日你自己講成人要冇涉足，哇！成人要好睇喎、啊，即係學術性高嘛。 係啦， 係例如有 你嘅高智商、 社會學啊、歷史啊、經濟、法律、醫學等等嘅。 哇，正 喎、啊！甚至乎有啲人可能覺得，喂，唔係喎，好悶喎、啊，有冇啲得意啲嘅嘢啊？咁樣 NASA 原來都有 ，NASA 都有， 係啊，外太空嘢喎、 啊。係啊，你上到去啊，佢個網站嗰度咧有好多關於科技啊、太空人或者宇宙奥秘的电子书，全部呢段时间都是免费俾人看。 有冇讲地缘同地平的分析啊？ 你上网自己 search 好想看啊！呢啲好正啊！ 你上网 search 或者问一下阿乐啊。 阿乐都唔知道知唔知咩系地缘地平啊？ 我唔知道啊，但系我近排咧都可以分享一样有啲类似嘅嘢就系我网上面睇到条片好得意嘅，就系话咧当迪士尼嘅人物咧佢喺屋企隔离嘅时候会变成点啦？咁咧佢就剪埋咗啲外国嘅网民咧喺屋企自己 crossfade， 因为佢哋太悶了就 crossplay 不同的卡通人物自己家拍片去给人看究竟他会在家做些什么咯。例如獅子王他会在家拿着把扫把当是个火炬樣去仰望整个世界樣这个得意的我觉得是。 哦好得意啊。 多谢 收听。如果听完阿乐讲那些之后不好意思所有听众们闷亲大家。不要紧的还有其他东西的就是刚才所讲音乐会之外呢譬如罗浮宫都有我刚才特登 click 咗入去看啦个网站啦。好正噶！ 但罗浮宫好睇咩？我又觉得麻麻地。 原来入面有好多雕塑喎，俾你睇下。 有拉花，有 一放入俾，系真系好靓噶。 唔系因为罗浮宫，我有去过真嗰个罗浮宫，即系当地啊。但我就入到去咧，冇。 喺呢个我记得啊，但系我冇 好靓，我想去睇、啊。 我唔知我入到去我又冇嗰种 感。你冇艺术细胞啊？ 唔系，就系我，所以我上次就话罗浮宫同大英博物馆拣，我会拣大英博物馆咯。 因为多啲唔同嘅创意嘅嘢，或者多啲唔同元素嘅。 可能因为雕塑咧，你问我系咪真系靓？入到去靓唔靓？靓、嗯。只不过我入去就觉得，嗯，好似我平时喺教科书睇嘅感觉好似，但系大英博物馆咧，好似多啲人啲嘅嘢。 系啦。但系好啦，咁、除咗博物馆啦，咁头先我都讲啊 ，G 字头嗰个有。唔同嘅大英博物馆就系其中一个， 有啊， 系啊，佢哋系会有合作嘅， 系 咁，但系我照 kick 入去睇啦，因为我唔识英文嘅关系咧，我永远 kick 完咧都系去翻个草原，我永远入唔到 啊， 行去都系嗰度，但 我永远入唔到。 诶，咁啊，search 下咯，翻译下先至再。 嗱，所以你应该攞翻剑桥嗰啲英文书出嚟睇，咁你就可以 kick 到入去啦。 我试过，唔系啊，仲要最低能嗰样嘢就系，我都系喺个镜头度拨嚟拨去啫嘛。 系， 我拨 kick 都喺个草原。 入唔到个攞，系咪俾钱先可以入到去噶？ 我怀疑嗰个唔系大英博物馆，我唔知道去咗边一个嘅博物馆、 啊。 因为我再上网 search 嗰啲字咧，就系话佢喺英国嘅唔知边个博物馆。咁但系佢出面咧，个球场就系话唔知道几百年前咧，佢哋有好多欧美嘅足球，即系话古代嘅足球定唔知手球啦。我就系知系一啲球类啦嘅比赛就会喺嗰个场地啦咁样。 啊 系啦， 不过唔紧要嘅， 搞笑嘅， 即系得意嘅，我觉得系，同埋即系呢个时间咧、嗯，真系即系有唔好嘅事情啦。咁、但系当然，即系有一个好嘅事情就 系 我哋多咗好多呢啲嘢睇咯。谂下，平时你去呢啲博物馆，你真系排队啦，或者你冇可能咁近距离睇噶嘛。而家又冇遮冇掩咁俾你睇一次， 咁都 系难得 嘅。 系啦，即系满中都有一啲嘅乐趣俾大家。 唔系等于即系而家其实咧，因为啲网络太劲啦，太快啦，好多时咧好多网上嘅即时影片啊，或者相咧。都是很多人去旅行前咧，必定要睇晒噶嘛。即系例如我突然间好想去揾一啲嘅博物馆，又或者可能揾啲嘅商场，究竟喺边咧？可能啲人已经上网 search 定咧，就系嗰个路线啊，点样去，咁你就可以揾得到啦。 嗯，咁啊，一阵间啦，即系一个嘅新闻之后啦，跟住之后咧，阿乐咧又要出嚟教我哋嘢，系咪啊？睇下佢有冇去过啲乜嘢嘅视像玩嗰啲乜嘢啦，阵间好唔好啊？ 嗯， 好啊。 这首歌是命中注定的 It's meant to be 来自我一足惊世价值迷惑你粉丝不会免疫四句一次对于一切领域四句一位唯独有魅力无论我甘心不怕受死臣服你最佳姿态美丽四句一次用高质最究竟最大出发姿态最完美，谁都不对我嫌弃。会有的士得最美，用错字眼不会死。粗糙也善美，受往哀都最快忘记。大众是我的印记，大众令你心也喜。 最有个性是会处起之方这身体总有重力那最警方你最爱是我那 baby fan 最爱这叮当 我是一种惊世价值迷惑你粉丝不会免疫四句一次要于一切最佳姿态美丽四季一次用高质最究极最佳出发四位精英 三千八托才华会迎光上身事业心刚经值七八八 男人的男人味 半熟够沉稳 闻闻你迷恋我 发际线难稳人品性很疏穿透女人心疾如风随如林四季一暗降七日如火爱浮云冻如三蚊麦加蜜坐定奶杯咸柠七 Legend is coming up 一九三一九三 CM 身高 body 绝对正白白青秋英明点解天生点梯都咁靓我的猫极粗 扮幼稚很贵道，略犯定错谬，但犯更错女友太多空无路，唔识唱拗字若算拉我都会乱咁唱，唔识跳舞步若算拉我都要系勉强，全因多女欣赏，唔系特别嚣张。天生好样气大胃肠，惯晒各位敬仰。 尽到我只不太高到激荡，这躯体一世放浪已不需讲。春潮到场再世潮本我，女性那可多。 有些事我們一直會學習，其中一樣是學習欣賞自己。 要知道我已經小心， 他們四個不止唱給你聽， 留下一 連個歌名都告訴你知他們是怎 的愛。 他們是 ERA 愛人， 還有這一首我們很壞。 跟我說一次， 轉頭回來繼續尋常思認真做 巴拉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今日冇新增嘅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系连续十三日冇本地感染个案，亦系两星期内第八次零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截至今日下午四点，本港冇新增确诊个案，累计确诊个案仍然系1039宗。中心呼籲市民繼續保持個人和環境衛生，乘搭交通工具或在人多擠迫的地方逗留的時候佩戴口罩。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政府正檢視放寬食肆每張桌最多坐四人的規定，目前停業的處所若果承諾加強衛生措施等等，政府較有信心重開處所。他出席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回顧本港抗疫，形容行到而家都守得住、撐得過，表示感恩。又話係咪放寬限制社交距離措施，既係科學亦係藝術，要平衡感染風險，亦要俾市民同業界恢復生活。咁對於記者工作期間聚集係咪違反禁制令，陳肇始話要視乎佢哋係咪正在工作、係咪記者、時間長短同現場情況。港珠澳大桥管理局表示，大桥收费站将于下星期三零时恢复正常收费，并对整车合法装载鲜活农产品的运输车辆执行免收费政策。大桥管理局2月17号起对使用大桥的所有车辆免收通行费，直至疫情防控工作结束。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在网络贴文认为，禁止台湾踏足联合国场所不只是冒犯骄傲的台湾人民，亦都是冒犯联合国原则。网络贴文在 Twitter 发布，被大量网民转发，贴文标签为 Tweet for Taiwan， 有网民认为意思是指推文挺台湾。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随即反驳，认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所发的网帖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侵犯中方主权和领土完整，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指出，联合国大会在1971年的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確認聯合國的一個中國政策得到聯合國系統嚴格遵守和絕大多數會員國的普遍尊重。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是大致天晴，最低氣温大約是25度，日間天氣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輕微至和緩的西南風。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天晴和炎熱，下星期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上升，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慢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的大消散，而家龙尾去到近北假山花园。就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较早前近住明爱医院慢线有意外，意外已经清理好，不过车龙的大消散，龙尾去到北假山花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维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来回方向的交通仍然是挤塞的。今日在九龙方面，大支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龙尾喇沙利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车龙排到大涌口路。另外，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大埔仔村。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观塘道有道路工程，咁直至到听日嘅下午三点钟，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慢线系会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 Catherine， 是一个幼稚园老师，希望香港医护人员俾心机撑落去，我哋都一起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亲亲靓猪妈，是我妈咪朱海婷啊！ 我今集的嘉宾咧就是来自温哥华的李婉华， 我哋系 full time mom 加埋咧网上学习的 assistant 啊！我想各位妈咪都一样有呢个嘅苦况，系咪啊？ 我觉得应该可以看开啲。呢、这個時候咧，又唔需要話要啲仔女啦，嗰啲功課啊，哇，好似平時咁咯。 親親靚豬媽， 我係李婉華，想唔想知道我同朱海婷究竟傾咗啲乜嘢咧？咁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線嘅親親靚豬媽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天文台早前预测，今年的降雨量属于正常至到偏少，全年的总雨量介乎2000至2600毫米。你又有没有想过，究竟每小时的降雨量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原来每小时的降雨量是用翻斗式雨量器去量度的。这个雨量器的中间位置有一个枢轴，还会有一个分隔式的雨斗组件，采用好像摇摇板的原理。当雨斗的上半架收集到 0.5 毫米累积降雨量的时候，雨斗就会倾斜翻动一次，将雨水排走，然后移动去另外半架的雨斗去做收集雨水的工作。而在雨斗翻动的时候，就会产生电流脉冲，并且由数据记录而记录数据。最后只要将选定时段的数据相加，就可以得出那段时间的雨量总和。而这个雨量数据再经电话线传送到天文台总部，令到天文台可以即时和自动接收雨量器的雨量报告。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六十秒。 买护肤品我会看说明书，字我就明白了，但是 logo 是说什么的呢？ 有一啲嘅產品咧，咁佢背後咧會有一本書仔嘅，然後咧就有隻手指啦，就會指住本書，總之就話俾你聽，你要睇說明書去用嘅意思。跟住落嚟咧，呢一個公仔都好重要。 有隻兔仔奔跑， 係啦，咁有呢個 logo 咧，即係代表其實佢係冇用到動物嚟做測試。 嗯，仲有咧。 想知更多得意嘢， 记得收听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 迪神、思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思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系翻到嚟，翻到嚟啦！ 头先咧就讲到话网上面咧，其实而家有好多嘢睇啦。 系啊， 因为大家都即系而家唔想周围去啦，咁样咁就安全啲。 系而家系网络好多 live。 系啦，咁啊，其实屋企都好多嘢玩嘅。 系，咁啊，头先都介绍过一啲嘅书啊，或者有啲嘅嗰啲叫咩啊？ 博 物馆啊，或者呢个嘅水族馆啊，定系动物馆？ 动物园 其实有个都几得意。 系咩咧？ 有一个咧就系蜡像馆都有得做呢个嘅大家可以 click 入去睇。 哇！ 咁话说咧，有一个嘅蜡像馆啦，咁就以剧场形式嘅。咁就去介紹一啲啦，關於歷史人物啊，或者現代一啲嘅名人嘅生活啊，跟住咧每一個嘅遊覽區佢有講個主題都非常之鮮明嘅，咁就話譬如有啲法國嘅歷史啊、時尚啊、即係嗰啲 fashion 嘢、國際嘢等等嘅。但我想問啦，我其實咧到而家都好似唔係太去得好多蠟像館，好似未去過添。你哋有冇去過蠟像館 有啊，香港嗰、那個、啊。 香港嗰個冇俾錢去過。 嚇、啊！好串啊，冇俾錢去過。 唔係啊，係有啊，唔係啊，唔係啊，唔係，即係我唔係，即係我冇真係入過場咯。 啊、 我唔係話我去過，我冇入過場。 我試過有啲咧，有一兩個企喺門口商場門口俾你影相，因為泰國有嘅，因為佢哋都有蠟像館，跟住之後我記得好似同個唔記得邊個影過相咁樣，即係。佢有啲蠟像可擺喺商場門口前面，就真係正正直就係真係一個人咁高嘅一比一嘅蠟像嚟嘅。 反而你話呢啲外地咧，去泰國啊、台灣啊，我都有接觸過。 嗯， 係啦，即係但係你話嗰啲人，我見嗰啲啦嚇，我唔知係即係係咪好真咧，我覺得麻麻地咯。我睇嗰啲 好膠咯， 係啊，好有陣膠啲嘢，同埋有一陣膠味。 係，但係咁講咯，有自己嗰個蠟像係開心嘅，但係睇人哋嗰、那個睇下係邊個咯，我未必個個都想同佢。影相 嗱，阿姆，而家啱啱展示出嚟嗰个咧，我觉得系几有恐怖蜡像馆 feel 嘅。 但系我觉得佢好正，因为佢直情系生活情景 feel。因为我见其他嗰啲蜡像馆系真系逐个 area 咧，即系可能就只系得嗰个嘅 artist 就冻喺度，就围啲围板围住佢咁噶嘛。 其实同个纸牌影相系冇分别噶嘛，佢冇场景俾你噶嘛。 系啦，而呢一个咧，即系我话睇到个视像嗰个嘅蜡像馆咧，个感觉系好似你去咗一间餐厅。你見到埋一啲侍應喺度倒緊酒俾一個名人定唔知點樣？咁我覺得呢個係好似個感覺上面幾得意，不過我就咁喺個畫面度睇落去係好陰陰沉沉，好陰森，同埋我一放大佢嚟睇嘅時候咧。我係驚嘅， 你有冇睇 個蠟像好似望住自己？ 你有冇睇恐怖蠟像館嗰套戲先？ 冇，都係唔敢睇。 嗱，恐怖蠟像館其實就係講咯，即係好似嘅，就係哇，好似好真咯。其實佢真係人嚟噶嘛，佢哋攞啲死人去做呢件事啊嘛，整到佢樣變逆咗容咁啊嘛。但係阿姆啱啱嗰個網站咧，我唔知咩網絡問題，係應該仲可以 click 入去睇 嘅，係可以再拉大嘅。 佢拉大佢仲有咧，但係就起格咧，佢哋有啲圓圈啊，我懷疑係可以 click 入去咧，直情。有彈 pop up 嗰個人出嚟添啊！ 係咩事啊？先 係啊，但我撳唔到，我就係話唔知係網絡問題定咩咧？ 得 哦，係手機嘅問題。 即係冇理由佢每個人都有一個好似 AR 咁咧，而家啲 AR 即係手機俾 AR 咧，咪就係影住某啲物件咧，佢會閃咗一個圓圈，你篤個圓圈佢就有啲解説啊，或者飛入去，佢其實就有呢樣功能咯。 我估可能都係啩。 係咯，可能有得咁樣做。 自己 explore 下咯，即係好多唔同嘅 live 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功能啦。而家， 但係咧，我想講咧，睇蠟像咧，我唔係太。即係我都有好奇想睇嘅，但我唔會選擇夜晚或者去啲燈好暗嘅地方，因為我成日認住佢哋咧， 係 啊，會走出嚟啊嗰啲噶，同埋我夜晚唔敢開嚟睇咯呢一啲， 因為你好驚佢突然間咁望住你， 係啊。 其實都係嘅，因為我屋企啦，即係我媽咪比較迷信啲啦，我自己覺得係。佢其實話咧，屋企唔好擺咁多啲公仔啦， 啊係啊， 一啲 figure 嗰啲咧，佢話咧，啊你同佢講得嘢多咧，佢會有靈性噶咁樣。咁咧我就唔知道真定假啦嚇，咁但係即係佢就咁樣講啦。不過其實如果講開 live 嘅話咧，有一隻公仔咧都係有得 live 睇嘅，都幾出名，就叫 Annabelle， 係啊。咁其實呢一個就唔係最近先至，即係之前都有嘅。咁因為之前就講啦，呢隻公仔咧裏邊就好似俾啲靈體附咗身，咁所以咧佢就算你帶到去佢屋企，即係可能你鎖咗個櫃度啊，但係你唔知點解個鎖唔記得咗鎖嘅時候，佢會走出嚟咁樣噶嘛。 恐怖人偶。 系啦，咁当然啦，即系电影版本同埋真实嗰个咧，其实落差好大嘅。真实嗰个咧系 Q 好多嘅，个真系布公仔啊，跟住头发系红色嘅，但系好似揾啲线绑咁样嘅，跟住个鼻系一个三角形红色咁啊 ，Q 好多就唔似电影版本咁样嘅。 因为曾经咧系试过有一个嘅，又系外国嘅布公仔嘅。呢、這个外国布公仔咧，当其时系盛传，又系话好猛噶。咁、然后咧佢就真系话猛到咧喺啲屋企已经系知佢猛啦。啲人就轉送啦，送咗去咧就話俾啲法師睇啦，啲法師就話唔得啦，即係要好好地處理佢啦，唔可以擺屋企啦，如果就好危險嘅咁。咁佢就揾咗個博物館咧去擺呢個公仔。咁喺呢個博物館入邊，呢一隻公仔咧係經常都會傳出啲清潔工人咧係會見到佢周圍行，但係最後佢哋要點做咧？係要攞啲糖供奉佢。 哇！ 你先可以制止佢。有咁嘅傳聞就係話見到佢周圍行啦，咁但係話博物館入邊咧就真係見到個公仔隔離咧成日都有糖喺度嘅。 Toy Story 唔知係咪 Toy Story？ 唔係 Toy Story 冇咁恐怖， 係啊 ，Toy Story 冇咁驚嘅。 係咪即係轉個諗法啦？如果你好驚呢啲，你諗住 Toy Story 就好 cute 咯，唔會咩？ 死啦！佢真係好似阿樂啊， 係咯。 离晒地系咪？ 沟通唔到 ，friend 底咁样 系咯， 唔同谂法啫。 不细，但志气亦无穷大。有突破的姿态，有何不可向往无人地带？突破在世态中牵手上。誓言决定美态， 阿乐奔走记。 好，找回老友出来先。 阿乐， 喂，阿乐， 你奔走了去哪里？今个星期 诶、欸，阿乐阿乐，听唔听到阿乐？ 听到啊！ 好，喂，你奔走去边先？ 系啊 ，Hello， 奔走咗，而家就打电话上嚟，好开心听到你把声 啊！多谢你啊！ 系啦、啊，咁啊冇啊，呢排就整甜品啊喺屋企。 咁正，整咩甜品先？ 啊，因为冇啊，呢排咧即系嗱，来来去都系嗰句啦，奔走极都喺屋企，屋企咧就 loop 手机，咁样 loop 下 loop 下咧就见到，咦，网上边咧越嚟越多教人整甜品嘅食谱咁样啦，咁我就试下啦，啊，咁首先就试咗呢个四百次咖啡，但系我谂四百次咖啡都太多人讲过啦，吓、啊、呢、這个不多提啦已经，啊， 即系搵啲咖啡粉加啲糖落去，加啲唔知乜嘢系嘛，加啲奶啊。跟住打夠 四百次咖啡都係我已經玩第二次嘅時候就玩到我手指尾甩咗塊皮咯，甩咗塊肉、 啊。 因為手打四百次。 我第一次打咧就係用雞嗰啲打蛋機氣打嘅，咁啊電動啦，係咪？第二次咧係好啲。第二次咪選手咯，第二次咧我就真係用鐵匙羹咧係咁搞咧，最後我成塊皮起咗咯。 咁誇張。 係、哎、啊。 所以大家如果真係要玩嘅話，就小心啲啦。 系咁啊，即系愣少少啦。我玩呢个四百次咖啡嘅时候，我嘅经历系点？我就冇甩皮，但系咧我就挫到只手好痛，真系，因为我用水樽嗰个方法嚟挫噶。 但系其实水樽唔够力噶，即系 I mean 打完之后咧唔够结身啊。因为咧如果四百次咖啡打得靓咧，佢其实系会打到成嚿咧系反转吸落个头度都唔会跌落嚟噶。但系以我所知，你嗰个其实好似系甚至治水谢谢咁噶嘛。 是其實我那個我做出來都真的不夠網上的圖靚的，即是人家是打得十點的，那我是都有層譜的，那可能我就沒有那些打蛋器這樣啦、 哦、 是啦，那不過這樣的，那除了這個四百次咖啡之外呢，那我就在家裡試了一個方法， 是 就是整梳芙梨。 哇，好味的、 啊、你們喜歡吃嗎？喂，唔难、哦，不过我唔系好成功， 即系难咯、 哦。系嘅，系嘅，咁 由得佢啦，的神。 好啊，跟住点啊？你个苏芙里好紧张啊？ 系啦，咁我苏芙里嗱，咁就分享一下先啦吓。咁苏芙里其实咧，因为我都估唔到，因为出边食都好贵噶嘛，即系出边食都差唔多成几廿蚊至一百蚊一个噶嘛。但原来咧， 睇大细啦。 睇大隻咁，但原來咧，佢用嘅材料咧，其實係極其簡單同極其平。仲有咧，佢最方便嘅地方就係咩咧？呢啲材料基本上係每一個人屋企都有嘅。 嗯， 係啦。咁可以講下就係咩咧？原來咧，只需要有係啦，雞蛋啦，雞蛋兩隻啦，跟住一啲係啦，雞蛋、糖、牛奶同埋麵粉。 我屋企唔係成日有牛奶同麵粉。 喂，麵粉真係唔係成日有，牛奶我都唔好嘅。 係啊，我得豆漿嘅咋，豆漿得。 點解屋企人成日有咧？ 啊！不過我屋企咧係會有啲麵粉 stand by 喺度嘅，唔係麵包係有時咧炸雞翼啊，炸雞翼咧、啊、有時你啲蛋漿再加啲麵粉落去再炸咧，佢上面會起咗層即係脆脆地咁樣噶嘛，係啦，所以我屋企係有啲麵粉 stand by 咗喺度嘅， 咁有要求嘅主食啊。 但系得闲上嚟食下，邀请大家、啊、希望阿莫姐上面啦， 唔好咁讲， 冇谂住邀请我哋嘅的神， 系咯， 系乐哥，你叫到， 不如你两个自己玩晒 啦，好啦， 你唔叫人， 唔系我惊，我谂佢系想毒死我啫，所以嗌我一个， 所以叫你去， 嗌埋你哋，佢一个人难落手， 唔系好难收拾啊， 唔得嘅，我哋四个一齐，我哋四个一齐上嚟啦，搵人，系啦。咁咧嗱，講翻嗰個蘇芙蕾整啦， 係啊， 咁原來咧真係幾簡單下嘅，咁就係咧嗱，我哋首先咧咁攞嗰兩隻雞蛋啦， 咁雞蛋咧就再撈一啲麵粉落去，咁麵粉記住隔咗揸誒隔一隔佢啲麵粉先，即係攞個呢啊隔一隔佢先，跟住咧就可以加啲牛奶落去咧，跟住你就可以用嗰啲打蛋器啊，打到佢起咗層泡咁樣，而家。唔知點解好興啊！好興啲嘢都係要打到佢起一層泡，好似四百次咖啡咁樣，打到佢起一層泡啦咁樣。跟住咧就另外再將牛奶咧都係分開，好似四百次咖啡咁樣，都係打到佢起一層泡。跟住咧打起兩樣都起一層泡之後咧，就再撈埋一齊，再繼續打，打到佢兩樣一齊起一層泡之後咧，就可以擺落個鍋度煎噶啦。係啊， 因為叫佢鬆啊，其實係。 係啦， 點解要不停咁打咧？打啲空氣入去嘛。 系啊，咁其实摆落个镬度煎咧，跟住就要记住用细火慢慢煎，一定要慢慢嚟，系啦。咁就煎完之后咧，就反转另一边，即系煎完一边之后就反转另一边啦。咁样去煎咧，其实就得噶啦。咁其实网上面都好多食谱，咁可能考听收音机唔够清楚，都可以上去睇。估唔到咧，原来一个咁贵嘅嘢食喺屋企真系可以咁简单。 我咁系经理手劲咗啫。不过咧，我另一个咧，我最近都新尝试，就系、是、咧，我话说咧，屋企咧咁啊，我太太买咗个新嘅。玩具俾我，我呢个玩具收到咧，开心到不得了啦。 系， 就系、 是、我嗰个哥哥系咪煮嘢食嘅先？ 系啊， 气炸锅 啊，唔系， 我想要啊， 我都想。 哎呀，收到啦， 好多人都讲话好正，我又唔知有咩唔吸引。 尤其是呢段时间咧，我见个个 po 上网都话气炸锅好劲啊。 唔系，佢买咗俾我，唔系气炸锅，咁但系都系健康嘢嚟嘅，就系榨汁机。咁但係個榨汁機咧係嗰啲 冷榨 便攜式拎出街用嗰啲啊，即 係 成一個水樽個頂佢有個搞咧，哇！我嗰一朝起身收到之後好開心啦，即刻炸啦，屋企想揾香蕉冇香蕉啦，最後用咩咧？蘋果， 蘋果汁咯整， 蘋果奶、 OK 啊、 你有冇聽過用蘋果即係溝奶啊？ 冇， 酸加鹼，唔係即係酸鹼會屙噶嘛，即係奶其實唔可以溝酸噶嘛，啲人話會屙噶嘛。 冇聽過。 咁我就上網 search 啦，我就睇下有冇蘋果奶啦。咁啊見到有、啊，原來蘋果奶咧有人教咧就係、是、我嚟用嚟做暢通你個腸道啊。咁跟住我就走去試啦。我終於知點解冇人整啦。 點解咧？ 我屙咗三日水。 咁大件事 系啦，我饮完之后就屙，我仲惊啊，死啦！点解无啦肚屙嘅？ 定系你啲奶因为便利携便式，你拎出街拎咗成六个钟先。 唔会，我即刻整，即刻打，即刻屋企饮嘅，成杯我即刻成个早餐嘅时间饮。咁我就谂，死啦！点解会屙嘅？即系你知而家啲症状，大家都好敏感噶嘛，少少嘢就系、是。跟住我就谂，嗱，我上网睇，屙过两三日咧，就应该就有问题嘅。咁我最后两日半到咧，两日半， 啱啱好翻， 两日零一次啦。因为第二日瞓醒又屙，咁就冇晒水啦，即系正常翻啦。咁我就哦，原来真系咧苹果奶唔得，咁我就觉得系咪真啊？我试第二次。 都系 屙，咁我又知道苹果奶真系冇饮啊！苹果打奶系唔得，不过嗰个机咧，就真心好劲，佢一嘢就两三次就已经打碎晒啦，系溶晒落个奶度咯。 但你本身苹果好硬噶嘛，所以如果你掉落去榨汁机嘅时候，都要睇翻， 要切粒嘅，要切粒嘅，要切粒嘅。系啊， 细细粒系嘛？ 系啊，皮切细细粒，咁你就打得好匀匀啦。 啊，落翻去又试下睇下打唔打得匀匀。 祝你早日康复啦！ 哇，系边一个回应咧？ 唔系啊，唔紧要啊，但系阿乐静冇听啊，冇你讲咩，冇你姐讲嘢你唔听啊，呢啲人嘅讲嘢咁大把嚟噶， 接个电话有 delay 啫，反应俾得唔好， 咁你翻屋企快自己继续煮嘢食啦， 系。 最初 This is just a game of life 不要怕走错别要恭王与天经每日过关再稳也可 This is just a game of life 一切会一世别怕蹉跎明白了这生

我覺得應該可以睇開啲。呢、這個時候呢就唔需要話要啲仔女啦嗰啲功課啊話好似平時咁囉。 親親靚豬媽。 我係李婉華，想唔想知道我同朱凱廷究竟傾咗啲乜嘢呢？咁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線嘅親親靚豬媽啦。 喂，你覺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豬咁㗎。 因為我哋就係 港豬特工隊。 港珠特工队今日边个发题？ 我啊 点啊你 系啦嗱，咁因为最近就多时间喺屋企啦，咁啊研究多啲身边嘅一啲小事啦。 阿乐都系咁讲， 我同佢一样。咁大家喺屋企有咩做啫？有即系 点知你哋屋企有咩做？ 系咯， 我各自喺屋企啊，讲到好似一齐住咁样。 你令我哋误会嘅 系咯， 唔系啩？谂多咗啦。咁啊当然啦，身边有啲朋友。 你而家咪各只啊？ 冇， 講下具體佢咯。 我哋冇不和噶，我哋好朋友嚟。 冇話你不和。 如果你真係想割席嘅話，呢一 part 我就唔俾佢出現啦。 哦，原來係咁。 咁你割，你點頭就得噶啦。 你點頭，你係啦，你講一對就得嘅咧。 你點頭就絕對封鎖。 你哋中意啦，哎呀。 哦，點啊？ 嗱，咁其實咧，最近咧就研究多咗啦。咁除咗之前講到就話中意睇一啲食物嘅營養標籤啊，睇下啲營養書之外咧，化妝品咧我都開始研究多咗啊。 你唔係不嬲都有研究開化妝品嘅咩？ 有係有。有，但系咧就话啲小细节位冇留意到咯。 例如咩个扭盖扭得顺唔顺咁啊？ 例如系边只扭盖比较好啲啊？嗰啲啦， 咁样用可以悭啲啊？ 系啦，用少啲。嗱， 讲 紧 个人， 中国人悭啲啊，真系好难啊！ 练下点样慷慨啲啦吓，调翻转。好，有啲 logo 咧喺一个樽仔后边咧，其实亦都隐藏住佢嘅一啲意思嘅。咁啊，考下大家知唔知道？ 哦，咁呢个又真，好多时买啲产品咧，后面嗰啲嘢咧，我哋好少理嘅。即系你只会觉得佢好唔好用啊，香唔香啊，臭唔臭啊，好主观噶嘛。 同埋睇下佢有冇写住敏感人都可以用到，同埋 made in 边度咯。 系啦系啦， 最紧要呢、這个。 系啦系啦。 咁啊，另外咧有啲小嘅细节咧，就系可以帮到大家，因为咧其实女仔咧有时买咗啲化妆品咧，你真系见佢啊个样又冇乜嘢，冇变到，但系摆到三年十年，咁啊冇事不如用啦。但我真系试过用过一个饭字头嘅，咁咧。嘅一個潤膚膏咁樣啦，唔係，都少少犯賤啦，唔係因為太過慳啊。嗰陣時咧就係去記得去旅行加拿大嘅時候買嘅，十年之前，嘅一間好大間嘅嗰個潤滑劑咁樣啦。跟住咧咁十年之後突然間個嘴有啲乾咁樣攞嚟搽啦，一搽上去咧轉頭就生唇瘡啦。咁跟住我就發現啊，原來嗰樣嘢嘅表面冇問題，但其實你搽上去咧，你可能對皮膚真係有影響。 就係嗰時開始你就會發覺，啲人真係表裏不一嘅會。 係啦，跟住就慨 外表好好，唉，原來失落咁嘅。 哎呀，呢啲啊真系自己要小心啲啦，同埋咧真系要留意一下啦。好，考你如果咧你喺个樽盖后边啦，唔系樽盖后边，你个樽仔咧后边咧咪有啲成分表嘅，跟住咧你最常见到嘅咧就系有个盖，然后有个盖掀开咗嘅，然后里边咧写住咗一个日子。咁譬如我呢个啦就写住12M 嘅，咁你哋睇到嗰、那个我唔知 6M 啊，6M 同埋阿莫睇到嗰个咧搵紧系咪呢度呢度？是代表啲咩呢？ 咪就係几多月囉可以用。 咩叫几多个月呢？ 即係例如你打开盒之后你可以用几多个月囉。 我见到啦。 呢个六个月嘅你嗰个十二个月嘅咁囉。即係一年咁 样。嗱，讲多少少啦，施培意思呢就係咩呢？有一个呢好似係茶圈嘅鞍。 係。 即係唔係擠出嚟嘅鞍，係一个一樽每一樽嘢都有一个图嘅。咁呢好似嗰啲懒係环保，即係用过几多次嗰个循环嗰个公仔咁嘅款。 係。 跟住入面就有个 number 嘅。 系啦， 通常系写乜 M 乜 M 噶嘛，系咪？ 系啊，几多个月咯？ 唔会有其他英文字噶嘛？ 比较少见啲咯。 哦，比较少见系真系少见，真系有啊？定 因为你写到通常咧咁样讲嘅，因为你啲未开封计啦吓，一啲有唔系有机嘅，但系又可以摆咗三年。咁如果化妆品都系三至五年到嘅啫。咁但系头先 Dixon 其实你讲啱咗啦。 如果写住三年，咁佢点写咧？真 唔系，即系写12、24。如果两年，咪即系写24M 咯。 24M、哦、其实好少见嘅，因为你开封咗之后仲可以摆到两年咧。其实我都几惊佢嘅防腐成分有几高。 即系最尽可能都系得12M 啫。 通常我见到最多都系12M 咯，所以啱就系开盖之后咧可以用到几耐啦。系啦。 好劲喎，但系冇奖噶， 冇奖噶，冇奖问答游戏。但系其实呢样嘢真系少人，即系就算睇咗，其实啲人都唔理嘅。 系啊，阿 哥， 我以为佢讲可以循环环保几多次咯，因为我头先都讲佢个个图真系似环保嗰啲循环嗰啲樽嗰图啊嘛。 哦，系啊，系啊。但系其实嗰、那个咧一阵会再讲嘅、嗯，你会见到咧樽底啦，咁就算唔系化妆品啦或者护肤品咧，一啲樽咧嘅底部啦或者侧边咧都会有一个好似环保三个箭嘴做成一个三角形嘅，咁嗰个咧其实系另一样嘢嚟嘅，先至系好似贴近阿嬷所讲嘅嘢。跟住咧呢一、這个咧就系、是、一个 E 嘅字啦， 有个好似 O 字嘅物体，但系其实佢系 E 字嚟嘅，但系出面个样整到好似个 O 字咁样嘅， 似个 O 字咩？ 似啊，圆形咁样、啊， 调转睇下似个 A 字。 O 字我讲紧唔系 A 啊， 似个 O 字咩？ 系啊， 边度似个 A 字啊？大家都好有幻想力啊吓，咁 有 个 E 字啦。 我估呢个 E 嘅意思系一系effective， 一系解有啲咩 E 啊？ 嗯 ，electronic， 我乜都唔知， 乜都唔知， 我亦都唔理。 唔理好重要 嘅，用嘅啫，即系讲真，我哋都系用嘅啫嘛。 搽上块面嘅啫。 你头先讲嘅咩十二 M 啊、六 M 啊，且我啲化妆品啊或者产品摆三年添啦。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咯，系嘛？ 但系你有冇听到我头先个故事？就系搽上去我生唇疮，我有啲 系你啫， 咁 啊系，咁啊 好 彩嘅， 我都 冇 事。 系得出老财， 系啦。 咁冇事，系咁你觉得冇事可以继续用嘅？ 你黑啲啫，个人。 冇事嘅， 系咁嘅， 好悭噶，都系继续用，系啦。咁如果你唔惊嘅冇问题嘅，咁但系少少 hints 啦。个 E 字嘅符号咧，讲紧咧系一个 estimate 嘅 sign， 即系话俾你听，你出边嘅包装啦，同埋里边真实嘅容量咧，系咪等于？如果有呢个字就等于，即系你出边写住譬如一百 ml， 咁其实你里边 exactly 嘅就系一百 ml 啦。 哦，哇，咁商品说明条例呢个就真系一个嘅规管啦。若果你真系写 E 嘅话，入边个符合唔啱嘅，唔、正常嘅，咁啊真系可以商品说明条例有问题。 唔系，因为有啲佢真系个樽嘅重量，跟住入面个盎可以系真系劲少噶嘛。 但系佢个秒数冇得拣啊嘛，个重量但系个秒数嘛，即系例如我哋有啲产品可能一百秒嘅，咁佢真系唔做一百秒就唔做一百秒嘛。 咁啊系， 系啊。 咁啊，转头翻嚟啦吓，仲有几个公仔咧，咁啊稍后亦都会将呢啲图案咧放翻上网俾你哋认知一下嘅。 血脉飞，然后坐夜机，然后企着等台上发亮。计划中，无限震撼中，期待最值得期待偶像。奈何天都为我太紧张，将兴奋眼泪醉成。绝对的渴望，大概会失望。一起披风带雨，亦是场盛况。可跟你快乐地浪忘，未问得你忘，但明晒不忘。这醉醒之旅，发现原来是你，是见我偶像又何妨？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哎、好啦，咁啊，头先讲好多标签嘢，我喺旁边咧就揾翻乐翻嚟先， 喺度，系好。 嗱，咁啊，人就冇随便标签啦，但系咧标签上面嘅意思咧都可以了解一下嘅。咁咧头先讲到啦，啲产品啦后边有几个咩嘅意思咧，跟住落嚟咧你见到嘅咧， 循环再用 就会系有一个，我系咁快估到嘅你。 咁、呢个标签咪循环再用噶嘛？ 系咯， 系啦，冇错啦。 好难估咩？ 唔难估嘅， 唔、系阿乐会难估啲，因为佢电话度听唔到， 啊、 我哋又形容到好差。 阿乐话：嗯，系咪即系可以捞其他嘢啊？ 系好似头先咁求其答嗰啲嘢。 系啊， 嗱，其实咧而家嘅我想讲嘅嗰个标签咧就系、是、两个颜色嘅，一个系白色，一个咧就系、是、一个绿色嘅箭嘴啦。咁咧，然后你会见到咧佢一个圆形里边咧个箭嘴咧系好似兜咗个弯咁样嘅，系啦。咁其实就系讲紧咧呢个系一个环保嘅产品啦。咁啊代表生产商咧佢即系尽量啦生产嘅时候咧就系、是、减低一啲生产嘅时候废物啦，同埋可以循环再用嘅。好啦，跟住咧，另外你仲会咧见到俾个公仔睇睇，系啦，有一啲嘅产品咧，咁佢背后咧会有一本书仔嘅，然后咧就系只手指啦，就会指住本书仔。 我都冇乜真系怀疑有呢、這、一个，佢整咗个好似咧 rock and roll 咧发呆嘅手势啦，就摆喺本书嘅正中间咁样咯。 系啦，咁究竟点解呢？好简单嘅啫，其实一本书仔一个产品后面出现究竟系咩意思咧？ 意思 有说明书。 我中 哇好嘢、 一秒答啱， 真系噶， 系啊，冇错。 呢个其实唔应该美容嘅产品噶，应该好多地方都应该有呢个嘅标志。 有机会其实咧，总之就话俾你听，你要睇说明书去用嘅意思、因为如果你唔睇说明书嘅话，有机会可能用错咗方法啦，咁、个效果出唔到啦，或者系可能即系有啲会令到你敏感，即系要小心处理嘅个 logo 啦。 好啊， 系啦。咁啊，跟住咧，睇到过啦。 喂，阿乐，其实你平时咧用产品咧，你会唔会睇呢啲标签噶？ 标签我真系好肤浅嘅啫，标签我真系好少睇嘅，最多爬一爬个说明书嘅啫。 系 真 系一样啊！ 我好中意阿乐咧，即系嗰种好想表达嘅感觉啊、有同冇讲完啦、标签嗱，标签咧呢样嘢你讲 咁多几秒，几秒 做咩啫你？ 刷存在感 咁，但系你系即系唔多睇嘅， 即系会好少留意。你唔讲起，我真系有时 ignore 咗佢个标签。 你用产品睇唔睇说明书啊？ 我用产我唔识嗰样嘢，我会睇咯。 哦， 最唔睇系边样？ 但系咧，我买衫我会睇嘅，我买衫会睇，因为我成日有我有机会咧会摆啲衫落去洗衣机咧，都唔知点解用普通嘅洗衣方法都会洗错、所以我成日会睇一睇嗰件衫系点洗咯。 但系如果你买护肤品，我哋因为今日个题目讲护肤品啊，买护肤品你最唔睇系乜嘢噶？ 买护肤品最唔睇啊？ 眉笔，眉笔系咪唔使睇噶？ 价钱？ 眉笔啊，即系说明书，其实冇咪眉笔都系画啫嘛。眉笔你咪唔使睇说明书啊，或者唔使睇嗰啲盒咯。 眉笔就唔睇啦，通常，但系最唔睇就系嗰啲cleanser 啦，即系洗面奶啊，系啦、总之你买翻嚟就系洗面咯，咁样咯。 反而嗰个我都睇噶， 洗面要睇， 因为有啲会好干啊， 有啲好油噶嘛，或者男仔。 系， 唔系咁啊？乐天山好， 天山丽真啊， 我就差啲。 好啦，咁啊，即系即个个人留意嘅都唔同啦。跟住落嚟咧，一个公仔都好重要， 有只兔仔奔跑， 冇错啦，有一只奔跑嘅兔仔，好活泼咁样嘅，喺个产品嘅樽后边啦，或者系做啲 packing 后边啦，系咩意思呢？ 个产品有兔嘅， 唔系。加入咗兔嘅成分啦，系 咪？唔系产品，即系可能有个包装纸啊，个兔咯。 用完好似佢咁跳脱嘅， 吓？ 有咩方向？有咩方向？ 谂唔谂到啊？ 有咩方向？ 阿乐谂唔谂到啊？ 女士专用嘅， 唔系。 哦。 但系有冇咩方向？ 不含泥珀金类啊？ 唔系。 你冇啦啦揸住呢个俾我。 唔系啊，唔 系有只兔仔啊？哦，有冇方向啊？同动物有关咯、 啊。你问咗五次啦。 冇、哦、啊，我谂睇到啦，佢俾咗一个 答案就系、 是。英文写住佢话佢冇测试过咁喺动物嗰度。 冇错啦，呢、這个好重要啊，因为咧，其实有时候啦吓，有啲产品咧，佢好惊对于人有影响啦，所以佢以前咧有啲好多产品都会搵动物嚟试。咁、但系谂下，只白兔仔嘅眼咧，就系咁帮搵佢滴落去，即系滴啲产品落去啦，等佢试下。冇敏感啊，等等呢啲咧， 我呢只唔系兔仔嚟嘅，呢只系老鼠嚟噶， 唔系啊， 兔仔，佢意思即系话动物类，佢冇去夹硬要佢哋去做一啲测试， 我以为系白老鼠， 伤害佢。 其實等於係咯，即係白老鼠只不過呢只兔仔咯。 係啊，嗰只公仔係用兔仔嚟表達嘅，因為佢隻耳仔比較長啲，所以我覺得佢都係兔仔嚟嘅。係啦，咁有呢個 logo 咧，即係代表其實佢係冇用到動物嚟做測試，因為亦都有好多即係專家都證明咗啦，其實有好多唔用動物做測試嘅，亦都係安全嘅，有好多方法測試噶嘛。 係啊，一用啲動物呢啲啊，落喊噶啦。 哦， 咁肯定啊！ 食兔兔 啊，系啊，有兔仔又喊啊， 喊啊，系啊，怎么可以吃兔兔？ 一个男人讲出嚟咧，真系令人有啲感动。 我哋咧想呕吐啊！ 好啦，咁最后几样嘢啦，除咗睇 logo 之外咧，咁其实亦都咧后边有啲嘅牵扯嘅，例如系咧。其實咧，你可以上網咧去睇到呢個產品究竟係幾時生產啦。咁係有啲網址啦，跟住你入咗嗰個網址之後咧，你可以入翻佢嘅牌子啦，佢嘅你個樽嗰度咧有一個產品嘅曲啦。咁你可以揾得翻你個支 product 究竟係幾時生產嘅。咁另外咧，就係可以講下睇成分表啦。咁咧，如果你成分咧越多嘅話咧，其實喺個成分表裏面咧，佢係會排越前噶噃。咁即係話咧，如果你有啲人好容易敏感啦，或者好怕乾啦，咁如果你嗰支 product 見到佢酒精係排最前嘅，或者係前幾位嘅，咁你就知啊，原來呢支嘢咧係酒精成分都幾多嘅喎。 係。 咁啊，仲有啦，一樣嘢就係、是、譬如。我哋平時其實食物都一樣嘅、你睇下你越多其實睇得明嘅字呢，即代表嗰樣嘢其實少啲化學嘅嘢囉。因為我本身唔係讀化學出身啦，咁如果你本身係讀化學出身，你睇得明嗰啲係化學元素㗎嘛，或者一啲化學嘅物料咁就最勁啦。咁、但係睇唔明嘅話，即可能你見到喔、少啲嗰啲咩醫乜乜乜啊，即總之你睇到都覺得佢係化學嘢嘅話，咁越少嗰啲呢其實就代表越天然囉、或者用多啲天然嘅嘢囉，咁對身體就冇咁多嘅伤害咯。 不过即系呢啲标签咧，我哋平时真系好少知嘅。呢个系真，即系原来喺呢个学问上，你啱啱俾我睇嗰啲樽咧嘅后面咧，原来有写呢啲咯，我都系而家先知 咯。系啊，仲有咧，其实头先阿莫讲到嘅一啲胶樽上边啦，究竟佢系咩物料啦？头先讲漏咗嘅，其实就系话俾你听，有个三个箭嘴围住，做成一个三角形啦。咁里边咧就系话俾你听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就系讲紧其实佢唔同嘅物料去做呢啲樽嘅。 咁啊，买产品嘅时候啊。除了用之外可以留意一下这些的标示，究竟这个标签代表什么呢？ You're now listening to DJ King and of course the finest INTMC St. Crossfade. This is the final statement, the takeover. Ain't no one will never be able to stop us. All robots the joy is up. Now robots the joy is up. Oh, Robust, put your hands up. And now, Robust, put your hands up. One, Omega at base, beginning of every planet is place. Two, build the strongest of states. Build an illusion, decaying your fate. Three, as label you see, for centuries you have been working this week. Four, welcome to wreak havoc, control population is bionic. 领，无法倒脱就似宿命，占据力片大声换到安宁，这刻只给我几秒来后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今日冇新增嘅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系连续十三日冇本地感染个案，亦系两星期内第八次零确诊。累计确诊个案维持喺1039宗。医管局表示，再多五名病人出院，留院嘅172名病人当中，三人危殆，四人严重，其余病人情况稳定。另外，醫管局已經開放1231張隔離病床和666間隔離病房，使用量分別是 36.2% 和 50.3%。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表示，政府正檢視放寬食肆每張桌最多坐四人的規定，目前停業的處所若果承諾加強衛生措施等，政府較有信心重開處所。他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回顾本港抗疫，形容行到而家都守得住、撑得过，表示感恩。又话系咪放宽限制社交距离措施，既系科学亦系艺术，要平衡感染风险，亦要俾市民同业界恢复生活。对于记者工作期间聚集系咪违反禁制令，陈肇始话要视乎佢哋系咪正在工作、系咪记者、时间长短同现场情况。消息指高中最快5月26日先行复课，而政府早前提出豁免跨境学童的强制检疫安排，有家长忧虑会加剧本地疫情，呼吁去信教育局反映意见。有小学校长估计复课后仍然会有个别跨境生选择不回港上课，有专家建议先会给本地生复课，之后再到跨境生。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表示，若果本港同内地未来一段日子新增个案都少，就可以分阶段复课，建议先俾本地生复课，之后再度跨境生。西班牙进一步放宽抗疫限制措施，因为居家令足不出户几个星期的成年人可以到街上散步、换步跑同埋踩单车。不过民众要按地区分批，根据当局编定时间表外出做运动，避免街上过分挤拥，而且活动范围限制在寓所附近，需要继续遵守社交距离指引。西班牙累积超过21万人确诊，24500多人死亡，是疫情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当地自三月起严厉执行各项封锁措施，民众除非购买食品和药物，否则不能够外出。一星期前，政府开始容许儿童到户外活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最低气温大约25度，日间天气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上升，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啦，喺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海丰园对开咧，较早前曾经有意外嘅意外事故，啱啱清理好，一带都系比较车多，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反方向九龙去将军澳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 路面方面，喺港岛南区坑斗道去翻黄竹坑方向咧，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蒲苑。咁另外后少少咧，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亦都系非常挤塞嘅，车龙就排到近黑兰道。大潭道去柴湾方向，近住石澳道一段咧，交通都系繁忙。咁而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慢车，龙尾近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花墟一段车多。喺新界方面，西贡市中心一带包括系普通道同埋丰文路嘅交通繁忙。咁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咧，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咧，而家都系车多噶，车龙排到近大涌口路。而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亦都系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同埋林锦公路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息事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Miss Chiu 中学教师今年的 DSE 考生辛苦你们了要面对这么多挑战记得注意健康身心平衡考试的日子记得带齐东西尽力做到最好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我份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サイクロンジョーカー。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嘅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齐继续探索 慢动作。 慢动作，我哋好开心啦！继续揾嚟啊，全球最长篇连环图故事《古惑仔》当中嘅编剧啊，林月国先生同我哋分享一下。Hello， 阿郭。 Hello， 大家好，我又嚟啦。 嗱，上个星期我哋就讲咗好多《古惑仔》，其实都讲唔晒啊，因为得二十零分钟，即系讲廿八年嘅嘢，边度讲得晒啊？ 系啊，我哋咪后都系讲到讲都停唔到。 今集咧，我哋就想啦 ，focus 喺你身上多少少，即系净系《古惑仔》都廿八年啦。你一开始入行。嗰陣時16歲，乜嘢初衷令你咁中意畫漫畫？16歲就即刻加入去我哋呢個漫畫工業嘅啦。 大多數都係噶啦，又係讀唔成書先啦，跟住就中意畫公仔啦，即係細細個中意畫公仔啦嚇。咁你當時就係見到抗時前身八二畫社，即係上本小寶嗰本笑蛋漫畫，當時有本就請人 係 嚇，咁我就無厘頭，我又冇話太過乜，因為。最主要當時我咁諗嘅，即係阿賢哥聽到之後，佢哋唔好介意，我就覺得玉郎係好難入嘅， 好多人都有呢個先入為主嘅諗法。 係啦，但係阿賢哥依邊請人，咁玉郎嗰邊就驚驚地啊，咁啊，試下依間，咁佢就請我啦。 咁佢啊，咁我仲記得嗰陣時佢係十一點幾夜晚十一點幾打嚟，點解有間公司會夜晚十一點幾打嚟要我聽日去見工嘅？ 已經熄燈咗去瞓覺 了。係啊，我因為諗嘅係不去就去啦，我有咩俾人呃啫？係咪先？我係男人嚟，我男仔啫嘛，係咪先？咁啊笑上去咯嚇，咁啊上到去。咁啊，見到嗰陣時阿容叔啊，咁佢請咗我，咁啊一路一開始就開始咗咁多年嘅寫畫生涯。 一開始係參與邊啲作品先嘅咧？嗰陣 初啊，做下啲執稿啊、助理嘢先啦，當然嚇咁、但係都叫做快嘅我嚇、我即係如果係轉上去做主筆，我變快嘅，因為當時。我記得有段時間，因為同期有本我八月一寫有本《鬼書王》啦，叫咁、就係嗰班主筆，因為一啲問題啦，即係當時我細個都唔知啦咁啊，即係可能啲合約問題啊，或者點啊嗰啲啊，錢啊嗰啲咁樣，咁就離開咗。咁但係嗰陣時我已經係跟咗牛佬噶啦，即係嗰陣時牛家班噶啦。咁啊跟嗰我初期係起稿嘅都係做翻啲主編啊編稿嘅嘢嘅嚇。咁班主筆走咗之後咧，就大家坐埋傾啊，牛佬同阿賢哥啊，就決定咁啊，不如我哋嗰陣時阿肥良又已經係即係我師兄嚟噶嘛，咁、就不如俾呢兩個僆仔試下啦，即係佢又咁夠膽喎、啊，當時又我唔緊要啦，嗰陣時啲書啊又好賣，咁啊交俾由阿肥良去主編，我做繪畫咁、樣嚇，咁、就。開始做主筆，我記得半年到就差唔多就已經係做主筆啦。 哇，半年好快喎、啊！即係講緊你已經係十六歲半都未有十七歲就已經成為 十七歲到啦，係咯， 係咯， 係啊，十七歲到啦，未夠十八歲㗎，好似。 哇，好厲害、啊！我有可能啊，成為香港年紀最輕嘅主筆啊。 咁應該唔係嘅，因為我哋老一次我哋啲前輩好多都好細個做主筆㗎啦。 係， 因為如果我哋個年代可能就會我就叫編制咁、因為嗰陣時唔係咁，有陣時好多天時地利嘅嚇，咁、你咁啱有咁嘅機遇啊，咁就即係自己好運啦、啊，俾咗機會我。 即係天時地利人和， 係咯， 三樣 係咯。 咁但係講到畫畫啦，好多朋友仔即係細個中意畫畫，都會揾一啲前輩啊，或者揾啲作品嚟臨摹，即係自己畫開嗰種風格啊，或者畫開嗰類型嘅作品噶嘛。你自己咧，即係嗰陣時入行前後有冇唔同嘅咧？ 自己細個嗰陣時就中意，梗係黃生啦，龍虎門啦，咁直至到馬永成，咁啊，我嗰陣時睇《風流五兄弟》，咁我就哇好靚啊啲啊咁特咁新呢啲咁嘅寫實畫咁啊畫啦，咁啊直至到我見到喺專欄度馬永成先生咧，就喺度講池上聊一咯，佢好中意噶嘛嗰陣時，咁我咪走去嗰陣時做暑期工。賺到啲錢咧，就戇居居走去嗰陣時金鐘郎啊，金鐘郎要特登喺日本訂，戇居度走去五十幾蚊本喎，嗰、那個年代我都買咗翻嚟，咁啊真係 好嘅習慣嚟嘅，一路支持正版係好嘅習慣， 係啱，但係嗰陣時都冇翻譯版啊嘛，係 哦，咁即係真係睇曬日文， 冇睇啊，睇公仔， 真係睇公仔， 咁啊學嘅。就跟啊慈善啲畫啦咁，直至到入行接手鬼書王，但係接手鬼書王同時，我都幫緊阿賢哥上官小寶畫緊，好似三四本嘅配角㗎。 哇！咁多工作量啊，即係以一個十七歲嘅年青人嚟講，即係講緊畫緊成四五套作品咁就 係。係啊係，幫阿賢哥，因為嗰陣時阿賢哥淨係畫主角嘅啫，因為阿賢哥都多嘢做啊。咁啊，李小龍啦，愛情故事啦，仲有好大哥大。幾本係啊，個配角都係佢就俾埋我勾。咁嗰時阿牛佬就會叫我盡量學完嗰啲公仔啦，要跟翻嘛，因為點啊咁啊學咯。咁大佬你點會夠賢哥靚啫？係咪先？咪不倫不類啊！咁啊變咗，即係頭先我哋咪後都講過呢個問題，即係點解阿國你個啲畫風啊，或者即係可能叫做係有另一派啊， 好自己一個 風格啊。咁我相信係因為咁樣走咗出嚟啦。咁又學阿賢哥啊，跟住又自己喺度畫下畫下，咁你慢慢，而且嗰陣時嘅工作量大啊，你好密手啊，你不停畫， 即不斷喺度操啦， 不停操，根本你自己嗰個風格，所謂叫風格嘅話就出咗嚟咯。 你有自己一套，有得有失，只有自己。 嗰陣時就真真正正屬於自己嘅第一本作品出現啦， 係啦，鬼書王啦，鬼書王嘅《我又為王》啦，嗰陣時真係叫做係啊， 哇都其實興咗一段時間添喎，嗰陣我有印象。 嗰陣時好犀利㗎，都好成功㗎。嗰陣時阿肥良將佢寫到都個銷路係咁上㗎，係啊。 係。咁嗱，一路以嚟你係咁都冇停過咁滯啦，即係由17歲到今時今日，即係話嗰成30多年，你都其實工作量咁密。你睇翻轉頭啦，你嘅漫畫有冇一啲好關鍵嘅 turning point， 好重要嘅位置出現過？ 其實如果你咁問我，即係其實好難講話有特別咩，因為我實在嚴格嚟講係太密集啦啲工作、嗯啊、我只係係咁可以話不停，我稿量係真係好犀利好多， 係、 啊、就只可以係盡量投入去自己個工作度咯、啊、 其實日本啦，好多漫畫家啦都要大量作畫啦，引致到身體啦唔同嘅健康出現問題。阿國，你呢方面會唔會都有相似嘅困擾嘅咧？ 有，一定啊！其實之前咧就唔覺嘅，可能我撞咗車之後， 嗯， 又唔知係咪關事啦？啲風濕啊，係咪啊？即係風濕，佢嗰種間歇咧就會好痛嘅，就真係好痛嘅。 係， 但係你好痛，你都要畫。 系， 咁你咪乜都出齐咯，止痛药啊，嗰啲乜 乜乜贴啊， 嗰啲乜乜贴啊，乜都齐，夸张到嗰阵时系要叫我老婆搵嗰啲锤啊，包住搵啲毛巾包住揼啊，我哋车落嚟啦，我哋出， 但边个位置啊？即系膊头啊，脚啊？ 佢走噶、啊，嗰啲风湿真系膊头啊， 咁神奇， 手呢啲手踭位啊，系咁咯，真系啊。即系你左手就好地地咯，你右手真系唔掂啊！右手你要做嘢， 系， 所以系好痛苦噶嗰阵时真系，咁冇计咯，又系冇计咯，即系任何嘢都系问我都系冇计要做嘢。 讲到好似咧，即系武侠小说里边啲毒咧走唔全身。 系啊，佢会走噶，风湿会走噶，我唔知系咪啦，真系，我亦都系咪风湿我都唔知吓、嗯啊，即系嗰个后遗症令到我打后画画咧，会有阵时有啲咁嘅困扰咯。 为了幸福狂奔，为了幸福迷失了半生，未见梦想成真，无人夜里就让拳头剧震，不经上帝跌下指引，目前仍然被困，不要再下沉，我心相信救赎和我极近。 咁另一边厢啦，即系既然你工作量咁大咁密集啦，都想问一下，有冇考虑过收徒弟啊？又或者想将你自己呢一套嘅经验传承落去咧？ 以前就有嘅，以前都系好两三个几个嘅吓、啊、有教嘅。咁你近年就冇啦，因为一嚟又系要自己面对翻自己啲工作量啊咁同埋你话会唔会再收徒弟？我觉得你话特登收就唔会啊，我觉得系而家年纪又大，你收徒弟你要摆好多心机落去，你真系都希望佢有啲成绩噶嘛。 咁、啊、系、嗯、栽培噶嘛？ 系啦系啦，即系你唔系话即系就系口轻轻咁样啊徒弟咁样，唔系，即系希望佢有啲成绩啊，即系尽自己能力啦，起码叫做吓、啊。但系你话如果啲新人啊有先见到啊，我都会。教佢提佢嘅，因为我哋嗰阵时先前我哋自己都会出咗一啲综合漫画，都会接触咗好多新嘅主笔，系依家比较上新啲风格啊，都比较上唔系咁传统港漫主笔，咁有啲技巧上嘅嘢，我都会提佢啊，教佢哋嘅吓。咁你话特登收徒弟，我相信应该唔会。 咁上星期我哋都有提过啦，古惑仔嚟紧就将会嚟一个完结篇啦。咁、会唔会趁住中间个空档？可能做定啲画展啊、展览啊，又或者任何一啲特别嘅活动，等自己放个 break 啦。因为你咁多年，你都其实冇停过嘅。 系啊，冇停过啊。我哋仲同阿牛佬倾紧呢个问题，究竟完咗古惑仔之后，我哋放几多日假好咧？ 系几多日啫？ 系啊，我哋放几多日假好咧？咁得到个结论咧，就好似系我哋大家都可以定咗系放两日吓， 两日。 因为我哋要面要投入翻新。 新嘅作品， 新嘅作品，新嘅书咯，系啊，吓、嗯、咁、啊、你话搞啲画展嗰啲，应该暂时唔会住啦，因为只系因为要时间啦，系、啊、要时间啦，你可能第时老咗啲先啦，真系即系太老，即系唔系点做嘢嗰阵时，可能会谂下嘅。咁但系你话最活动会， 活動會，因為我哋有個古惑仔俱樂部嘅 fan club， 不過依家疫情嘅問題啦，我哋可能會壓後少少，會同班讀者一個大聚會嚇，會比之前咁多次會大型啲，係啦係啦咁咯， 好令人期待喎，因為第一又嚟到一個最終章啦，係啦咁啊，即係見證住即係時代啦，我自己覺得。第二就係即係你兩個其實佢哋都冇乜機會，冇乜空間可以見到你噶嘛。 近年就係靠聚會咯，嚇、我哋一年會搞一至兩次聚會啊，咁啊會同啲讀者見下面啊，可能簽下名啊，影下相啊嗰啲咁咯嚇。 到時記得話俾我聽。 你嚟唔嚟啊？ 会，我带定相机，带定签名笔俾你。 好啊，我系啊，系啊，好啊，好啊，好啊， 系啊， 大家见面就玩下，倾下偈。 咁嗱、都要问多少少啦。其实咁多年嚟啦，譬如有唔同嘅主编，你都合作过啦。有冇边一啲嘅合作，你系印象好深刻啊？又或者觉得好有趣、好难忘嘅咧？ 叫多嘅，譬如阿贤哥啊、肥良啊、牛佬啊。有個可能你哋啲讀者未必知啊，上官小龍啊，阿賢哥個阿哥啊， 哦， 係啊係啊，嚇、我都寫過佢個稿啊，我嗰陣時係啊， 哇、都好多年前㗎， 我好多我嗰陣時學緊詩，係啦係啦嚇，咁、都寫過佢個稿嚇，咁 啊都叫多嘅，因為我古惑仔其他主編啊，咁我都有合作， 係 你話特別。你話特別深刻印象一定係牛佬啦，因為拍得最耐嘛。 係、成三年喎，大佬，即係個仔都已經咁大嘅咯，可以。 我哋嗰日傾緊呢個問題，係咪依家係咪香港拍檔係咪最長？我哋應該好似係。 我估應該係，應該係， 係啦，係啦， 應該係即係計一計翻數。 因為之前有好多啊，譬如阿黃生啊、馬明成先啦嗰啲，都有好多好嘅拍檔噶嘛。咁但係應該我哋最長。 你名叫叮當，個樣似蜜糖。平易近人，清新开朗。我名叫 King Kong， 个款似 James Bond， 最佳拍档。咖啡你冲水，我加奶落糖。你洗衫，我将啲衫烫。我帮你搵钱，你帮我清仓，最佳拍档。有乜嘢冲撞，你跟我不妨。抛开顾忌坐低讲，你需要帮忙，我梗会帮忙。点样辛苦都冇相干，你喺我身边，我不再彷徨。两家一对胆都壮，我一切担当，你不会惊慌。最佳拍档。 同埋最主要我哋仲合作緊嘛， 是 我哋唔係話呢次之後就分開唔合作啦，我哋會繼續合作嘅咁咯。 咁如果撇除任何即係商業考慮啦、你會唔會有一啲題目好想做，或者覺得啊，真係有機會嘅話，我自己真係要開翻一本咁樣嘅著作咧？ 題目我應該冇暫時冇諗呢個問題。你話會唔會走去自己揸翻支筆嚟寫稿？我依個完全唔知啦。即係又係等個時間，第自己年紀大啲，真係冇嘢做，即係可能真係又唔使面對嗰個燒腦問題啊， 逍遙啲嘅時候啦。 係啊，咁咪你唔使理揾食啦嘛，咁咪送住點點我嘛，我自己畫本嚟玩下都唔出奇嘅，會嘅都可能嘅嚇。 咁、如果係嘅話，有冇諗過係咩題材嗰啲？类型啊， 冇 都未嘅， 系啊，暂时未有呢个空档俾我谂呢啲嘢， 都系专注紧古惑仔嘅结局篇， 结局篇同埋新书系啦， 新书。咁而家新书筹备到一个咩阶段啊？ 新书筹备到都系一个桥，都系去紧桥，吓、都会倾紧造型咯。大家去度紧，我开始我埋手要开始度造型， 都系啲时装剧类型嘅。 唔系，应该系属于可以讲少少嘅，都系属于背景上。 30年代嗰啲， 杜月笙嗰个时代，嗰、个年代咁上，即系啱翻自己写，即系觉得啱翻我哋公司个 风格。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浑浊滔滔一片潮流，是。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哀。 到画画当然是非常之犀利啦。但是估唔到啦，连古惑仔俱乐部嘅主题曲你都有份唱，整个过程整个经历究竟系点嘅呢？ 唔系，因为嗰阵时我哋有个网台节目啊嘛， 系 咁网台节目，咁我哋个个礼拜做，咁啊成日，因为我日日都同牛佬倾偈，食饮下午茶，日日冇间断嘅，咁啊倾闲偈，咁啊哇搵啲嘢搞下我哋个网台节目，点样将佢丰富啲啊？喂，整首主题曲都好、啊，我好好啊，整主题曲，咁啊搵咗个乐队作曲啦，咁要搵歌手噶，咁你穷嗰啲啊请唔到啦，系咪先？咁啊，咁佢哋嗰边咧就搵咗好多歌手试，咁佢哋都唔啱。牛佬听啊，我哋听都觉得唔啱， 唱唔到你哋要嗰种风味系咪？ 系啦，咁啊唔啱啦，咁同埋佢又唔系平，系咪先？系咪先？咁啊有一次牛佬倾开闲偈，跟住讲阿哥你唱啦，嗱嗱声啦，佢心急噶，定晒啲嘢，根本嗰首曲喺度啦，你嗱嗱声唱啦，横掂你都有阵时都见你去卡拉 OK 玩啊，唱歌啊，系咪咁啊？不如你唱啦，佢嗱嗱声录咗佢出嚟。摆落个节目度先，喂，第时揾到啱嘅咪再录个咯。咁、我觉得都好嘅，咁真系事实，嗱一声摆咗上去先。 系， 咁咪即刻book录音室啊嗰啲咁咯。咁同埋我当时都有个好奇心， 究竟唱歌录音系点嘅咧？ 点系啦，我都想去见识下。系啊， 结果录咗首歌录咗几耐啊？ 录咗三个钟头。 三个钟头，哇！咁其实唔系好耐啫， 唔耐啊！嗰、那个监制话我算好， 可造之才， 唔系可造之才。佢话你好过好多啊，有啲八九个钟都录唔掂啊。 系啊，三个钟其实系真系已经算系专业级噶啦，我觉得。 好彩咯，好彩啫，咁啊，事实真系，你只冇可能专业级啦，系咪先？咁、那个佢哋个曲好咯，我觉得个曲好啊，个监制好咯，咁啊逗到我咯， 都系另一个奇遇嚟嘅。 其余哦，绝对系啦！你如果一般人嚟计，你好地，你都无端端要有首歌啫，系咪先？咁即系叫自己一生里边都有首叫做属于自己嘅歌，都几得意啊！我觉得咁样 系，我阵间就摆喺结尾嘅时候播俾大家一齐听。 好啊，好啊，听埋先啊，一定要 系。咁啊嗱，都嚟到接近访问嘅尾声啦。其实你而家回望翻自己啦，即系咁多年嘅漫画嘅。路途啦，有冇边一啲事件咧？对于你自己嚟讲，你觉得系最关键，即系冇咗佢唔得嘅。 冇咗人啦、啊，遇到嘅人啦、啊，自己好彩啦、啊，即系有好多好运啊！即系成个写画自己嗰个路程好好彩，好好运，遇到嘅人都俾咗好多机会啦、啊，即系阿贤哥啊，牛佬啊，阿肥良啊，我哋师兄弟，大家点样去拍住，即系识于微视一路拍。拍住去搞一本书啊！每一个都俾到好多嘅好嘅嘢我啊，我都收咗啊，收到成为咗自己嘅 接收晒 系啊。咁到今时今日自己嗰个成就真系唔讲得噶啦，定吓咁，但系都叫做OK 啊，生活啊，所有嘢都好唔错，我觉得真系都好算系咁啦，即系众人做到咁先咁咯，系啦。 嗱，访问嚟到尾声啦，其实仲好多问题想问嘅，不过时间关系唔紧要，嚟紧啦，我哋再邀请你上嚟。 好啊，好啊， 再倾过， 好 ，thank you， 多谢你。 OK， 拜拜。 星光下影灌醉，再对月把杯举，前事散落雨飞沙乱取。千金难得一醉，过去梦不可追，成就背后有感作伴随。曾同担日与天，谁与我生死相随，迎着血雨走出风声鹤唳。愿同生未共死，难痛快再一聚，忘掉错对消失于夜潮水。争取，年月里无 无数起身，不觉负累。生于江湖中，各有势力追随，从与两眼相对望。